Yeah. 齐儿，齐儿，你呀！ 哎呀，什么？ 不必如此，等你得中回来，定有相逢之日。 那我辞别钟家，孤苦再送。 哎，他们正在清修，不便打扰。 哎呀，侄儿在此大闹一场，难道就这样不辞而别了吗？ 这也罢，相公看酒。 是。 徒儿们，我家侄儿要不临安，与你等此行。 相公在此多有见呐。 小生在此多有大扰，我这厢有礼了。 记上，相公不顾多重一事。 哎，休得多口。侄儿啊， 春之二季莫要徘徊流连，但愿得此一去得中回圆。 Yeah. 步，我随后就到。 啊，是是是是是是是。 陈妙常听说了潘必正赶考的事情，毅然逃出禅堂，赶往秋江，与潘必正互诉衷肠。 好姑娘，在韩国里 船篷，风篷。 哎呀，朋友啊！ 老汉活了79，还没见过仙姑一男娃子大方要的。 哎，管我朋友不朋友，我有银钱叫你少。 哦，你有钱，那我可要的多呀。 你要多少？ 我要3000银子。 Thank you. 船家，快快将船停下，叫他们赶上啊。 那可不行，这老翁啊是这江上的好手，我正想给他比试比试呢。 万万比不得。 不行，我呀非比不可。 比不得，比不得。

下知道叫咱的人算赢。母的儿一马三斤谁得真，母的小女儿她的肩膀高，肩在今天落在真，那王人一见气不奔，他要与我儿人过家珍。第十三儿兵两人，他就一刀劈死小王人，宋王爷才叫咱把我儿来恨。我的儿满红不知可吐真情，他知道杨林公本是他先人，他是忠报的儿子，眼睛的神，他有过曾祖母守太君，莫怪因我本是儿的娘亲。宋王爷听说他是娘亲他不加采反击这元帅营，守太君为何要行踪，命我挂帅去平柴人，我们一波为官而不为王，为的是他宋江山我忠黎民，叫那满朝文武看一看才是四个包朝臣。莫怪因三岁不我老，不凭你才人不为你们，都是今人把他葬去。 娘，好， 见彭光刚住县营去入教营，他是出身徒儿不怕苦，正是将就你算宋君情，今日里我要把儿教训，不管不教自成人，擂鼓山头报长进， 刚才呢是吕瑞英演唱的穆桂英挂帅选段出征。听众朋友，尹桂芳创立的越剧尹派唱腔是越剧舞台上影响很大的一个小生流派。上海虹口越剧团的萧雅是众多尹派传人中的佼佼者。请听萧雅演唱的《红楼梦》选段，但求与妹妹同死生。 林妹妹， 我以为把你好似今宵的，为什么月老记错了红灯？